攻读《伊撒伊亚先知书》第十一章。由叶色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，由它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。上主的神，智慧和聪明的神，超见和刚毅的神，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。他将以敬畏上主为快慰，他必不照他眼见的施行审讯，也不按他耳闻的执行判断。他将以正义审讯卑贱者，以公义判断世上的谦卑者，以他口中的棍杖打击暴力者，以他唇边的气息诛杀邪恶者。正义将是他腰间的束带，忠诚将是他鞋下的佩戴。豺狼将与羔羊共处，虎豹将与小山羊同宿，牛犊和幼狮一同饲养，一个幼童即可带领他们。母牛和母熊将一起牧放，他们的幼雏将一同伏卧，狮子将与牛一样吃草，吃奶的婴儿将游戏于蝮蛇的洞口，断奶的幼童将伸手探入毒蛇的窝穴。在我的整个圣山上，再没有谁作恶，也没有谁害人，因为大地充满了对上主的认识，犹如海洋满溢海水。那一日，叶色的根子将成为万民的旗帜，列邦必将寻求他，他筑节之地将是辉煌的。那一日，物主将再举起自己的手，赎回他百姓的残存者，即残留于亚述、埃及、帕特洛斯、故事、厄兰、史纳尔、哈马特和海岛上的人。他将向列邦高举旗帜，召集以色列的流旗者，由大地四极聚集犹大的离散者。厄弗拉因的嫉妒必将止息，犹大的仇视势必消灭。厄弗拉因不再妒恨犹大，犹大亦不再敌视厄弗拉因。他们将往西扑向培勒舍特的山路，一起掳掠东方的子民。厄东和摩阿布将属于他们的权下，阿蒙子民将顺服于他们。上主将使埃及海湾和解，借烈风向大海挥手，把它分成七个支流，使人穿着鞋即可渡过。为他百姓的残存者，即存留在亚述中者，将有一条大道，有如为当日由埃及地上来的以色列一样。